进行，详细赛程同相关细节有待公布。足总话复赛将会在康文地四个指定的场地举行，即是旺角大球场、香港大球场、小西湾运动场和将军澳运动场。足总话受疫情影响，2020-21年度超联赛事由去年12月起已经延期超过两个月，现有赛期已经不足够应付余下赛季的所有赛事。足总早前和各超联球会商议之后已经取得共识，取消2020-21年的高级组银牌赛、足总杯和预备组联赛。六合彩消息，搞出的号码是6、25、31、36、41、47，特别号码是10号，头奖没人中，二奖两注半中，每注派78万几。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正覆盖广东。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1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年初三和年初四大致天晴，日间温暖，下星期中后期朝早清凉。而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牛年福星高照，全家日日都开心笑。 我是敏感时刻的茉莉 彭晴啊，如果要讲一些祝福说话祝福我们所有的同事，你会选什么？ 我会祝大家牛转乾坤，牛年旺返，牛转生机啊。 哇哇哇，这么多关于牛年的祝福语，不如这样，除了祝福同事之外，都祝福所有全香港的屋企人啦。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 身体健康，牛年行大运。 一个人搞唔搞得掂啊？ 营地经理打电话嚟，佢要我即刻去射箭场嗰边啊！呢度要暂时交俾你啦。 我唔得噶， 俾啲信心自己，你得嘅。 由林欣彤饰演嘅 Lorraine， 搞唔搞得掂营地班小朋友？留意由劳工处展翅升建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策动广播剧《遇见展翅》。 逢星期一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一同展翅。 香港电台第二台，彭晴、茉莉，敏感时刻。 大年初一啦，彭晴。 系啊，茉莉，大年初一嘅敏感时刻啊。 咁啊，恭喜大家啦，祝大家身体健康，身壮力健。 系啊，祝大家啦，牛年更旺，样样顺利。 系咁啊，其实我觉得咧，大年初一正嘅，我同彭晴去祝福大家，好似争咁啲嘢。 系啊，呢位朋友犀利啦，带俾我哋越嚟越多好运啊吓。 可以，不如我哋请佢出嚟啦。 好啊。 敏感时刻，彭晴、茉莉，新年特备节目。水瓶时代十二星座新趋势， 年初一嘅敏感时刻啊吓，咁啊有彭晴有茉莉 ，Hello， 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系啦，身体健康咁啊，牛年更旺啦，大家开开心心啦，系啊，出入平安，哎呀，啲疫症快啲过去啦， 系啊，唔知道疫症系咪真系可以快啲过去，所以咧年初一咧每一年咧，即系咧一定咧会请咗一个人上嚟嘅，莎拉， 喂你好啊 ，Hello， 又见你啦， 喂，点解你逆生长嘅阿姨？ 大家身體健康最重要啊！ 係每次見到莎拉咧，佢都帶咗一啲咧好得意嘅嘢俾我哋嘅。譬如之前又可能講下啲嘅風水嘅歷史啊咁樣。今次咧，佢嚟到我哋嘅敏感時刻咧，亦都帶一啲新嘅元素俾我哋。 哇！呢、這個新元素真係要請教莎拉。 唔好客氣，我本身諗住帶蛋撻嘅，其實 啊都得， 你兩樣帶曬嚟啊嘛。 帶埋利是都得， 冇問題，冇問題。 係就係講話最近咧，有好多人都成日講嘅，尤其是西方國家就係水瓶嘅時代，係、到底係咩嚟嘅呢？ 係嗱，如果咧我哋喺嗰個即係星象學咧，其實就係由一個軸差地球轉嘅時候個軸差形成出嚟，同行星嘅射線關係形成咗一個現象出嚟，咁就大概每2000多年一次，咁。每一次咧，譬如上一個2000多年就叫雙魚世紀，而家呢個2000多年咧就叫做水瓶世紀。嗱，咁再淺白啲講咧，中國人嗰啲咩地運啊，咩風水白運有聽過啦，九運啦、啊，唔係白運，係而家八跟住九啦。咁其實佢就係差不多，不過嗰一種咧就係每20年一次，夾埋180。呢一種就係每2000多年一次，夾埋就20000多年一次。 但我想问一下佢点样计到就系话呢几年就已经要转时代啊咁样，边个计嘅咧？ 嗱，边个计咧？无从稽考，问翻我上上上世又容易揾到。咁但系咧，其实呢、这个问题对唔住啦，答唔到啦。但系我答一啲更有用嘅问题咧，因为翻转头冇用噶啦，向前看系点先啦？咁其实咧，佢个计法咧，其实就系、是、当然好耐之前啦，一班哲学家同占星家佢哋一代一代咁样去观察哦，每当一啲轴差星运转变嘅时候，个社会有一啲咩大变更，记录下来咧就形成咗呢个学说啦。咁亦都有一啲阴谋论家就唔系嘅，有啲大政府夹埋啲大财团创造出嚟嘅。咁亦都有啲人就唔系 UFO 俾你嘅，去51区运啊。 解釋唔到就可以啦。 係啦，咁但係正如你話風水運，甚至乎易經點樣創造出嚟，夠話九天玄女俾你啦，係咪先？咁冇人知道答案。但係我哋做人類嘅咧，就係、是、去睇下兩個情況去印證呢啲先談揾唔揾到喺個社會度，同埋我哋係咪經歷緊？因為咧、如果我哋喺占星嚟講啦，或者好多神秘學派嘅人咧，都會覺得已經進入咗噶啦。咁、因為咧，其實好模糊嘅界線，佢就係用一啲社會現象去界定呢個時代有冇進入嚟嘅。咁、其實傳統嚟講話，會有啲乜嘢係印證呢個時代到臨咧？咁佢就話有一啲叫劃時代嘅嘢發生。人嘅自我主義會加強。而如果缺乏了爱咧，贫富悬殊会极速发生。 哎呀，怪唔之得啦， 系咯，真系进行紧嘅而家呢啲嘢。 系啦，咁亦都系咧，譬如旧有嘅道德观啦、价值观咧，系会一夜之间被推翻。譬如呢啲事情咧，旧年同你讲咧，你都会觉得点啊乜鬼水平时代，这是一个传说。但系当我哋喺365日唔够经历过晒。以上上述的嘢咧，其實你就會發現，喂，寧可信其有喎、咁樣咁所以咧，你會發現咧，其實呢一個學說咧存在咗幾百年嘅，即係譬如我哋講緊，譬如塔羅牌咧 ，Rider Waite 副牌有成接近200年歷史，佢入邊都有記載咗水平時代人要經歷啲咩嘢，譬如佢喺22張大塔羅牌入邊啦，佢頭12張牌就係講緊雙魚時代嘅，譬如我哋會有宗教嘅依歸啦。 呢、这個就係對上嗰個時代，係 啦，對上個時代啦、我哋對宗教深信不疑，對大權力深信不疑，願意做一條漁民去相信嘢啦，唔思考就最好啦。咁、你淨係話俾我聽，做好人上天堂，做壞人落地獄咁樣。咁但係慢慢咧，去到水平時代咧，人嘅智慧係會提升咗嘅。人對於宇宙嘅大能嘅觀念咧，唔再單單局限於。我臣服咁簡單，仲會相信就係、是、啊，好似佛陀會唔會係我自己揚升，我自己得到呢？而唔係話我靠你當我係一隻小公羊咁樣趕我翻羊欄呢？咁係多咗呢個概念嘅。而以前咧，可能我哋要接觸呢啲概念，或者令自己去明白呢啲概念係難嘅。我哋要追隨一個上司啦，追隨一個教派，佢俾你俾你，唔俾你唔俾你。但系而家你要 access 呢啲資料相當容易， 係啊，上網都揾到。 同埋你會發現咧，唔知點解咧，新嗰一代咧， 他們是看得明白的、嗯、我說的是可能十二歲就看得明白的、嗯嗯嗯、那為什麼會這樣呢？是不是真的奶粉勁了呢？ 是喎、哦，即係我哋成日都講咩小朋友佢哋更加要獨立啲，要自由啲，要自主啲咁樣。即係我哋上一個年代嘅人就要一個 leader。 咁佢生活嘅已經模式已經唔同啦，係咪？頭先有莎拉講嘅話，係咪啲資訊幾發達幾爆炸？喂，求其佢哋撳上網，乜嘢都識。OK， 唔好即係講知識嘅嘢、 嗯， 其他嘅嘢可能即係做人其他所有嘅嘢要成長學習嘅嘢，咁嗰啲就慢慢嚟。即係比我哋就完全已經係截然不同啦。 係係，所以其實我哋有啲人會問我，喂，水平世紀係咪？人的進步或者是會好了，那我們從來就不會說哪個世紀哪個時代是好了還是壞了、嗯、只不過就是這個世紀這個時代有這些特色、 嗯、 你要知道這些特色你就知道怎樣生存得更好。 那就是說如果現在去、啊、莫莉和、就是各位聽眾、就是、去理解2021年如果在水平時代的是不是可以說是開始、啊定係開始咗㗎啦，其實 對我哋嚟講就開始咗。其實係如果我哋睇翻個瑪雅歷咧，其實就喺十幾廿年前已經逐步進入咗。不過大家唔願意承認。 啊、但係唔係話瑪雅日曆咧，唔知幾多年之前就已經完咗㗎啦咩？ 佢完咗就一個新嘅循環咯。 哦， 六十甲子咁啫嘛。不過人哋係幾萬，我哋係幾十。 我哋六十系啦，系啦，系啦，哦，即系已经系踏入咗，慢慢已经系演变紧啦。即系其实咁，我哋喺生活上面或者见到一个地球上面发生嘅嘢啊。如果你咁样讲翻今诶，系啦，今年大家或者旧年开始发生疫症之后，咁啊要 work from home 啊，跟住又翻唔到学啊，咁有好多我哋嘅生活嘅模式改变啊，要依赖科技啊，其实就系我哋进入嗰一个轉變的年代，或者樣樣嘢都要變先生存到，可唔可以咁理解啊？ 我哋就絕對係咁理解，甚至乎係唔會帶有一個概念幾時可以翻翻去舊時。 哦， 呢個好重要，即係又係嗰句啦。如果我哋係行占卜、占星或者係即係社會學去睇咧，唔好有對錯嘅、嗯。我哋淨係知道個現象係咁樣，嗯、我哋點樣喺個現象中生存得更好嘅啫。 係 嚇，咁、嗯、但係如果當然啦，我哋喺舊世界、舊教育出嚟，就會覺得啊，以前真係好啦，我一步一步行過嚟。咁、 嗯、 但係而家轉變期未轉定嘅個型，咁我哋係梗係覺得，喂，咩都唔好變咧，人有惰性噶嘛，最好就一齊停咗翻翻轉頭。但係唔係嘅，對唔住，係真係唔會、 嗯。 其實你或者當個天對我哋好好咯，喺互聯網通咗之後，其實就有一個叫做。即系我哋圍內成日講啦，喂嗰陣時千年蟲冇事發生，但係你緊張過一輪噶嘛、 嗯。 其實佢就係俾個走火警你啫嘛。 嗯， 萬一如果有事發生，人會點？ 係。 但係我哋過咗、哦，我哋人類咧就輕率咁睇咗呢件事啦。係。咁但係如果你話啊呢幾年變得多，的而且確。係。但係係咪淨係而家變咧？唔係。根本上近二十年都發生過好幾次火警、走火警預演俾你㗎。 大概有啲乜嘢咧？可唔可以重温一次？ 最簡單就係 SARS。 嗯， 我哋唔系未试过噶，系、 嗯、 咪？咁、 嗯、 譬如电脑网络嘅故障引起生活不便啦，咁、 嗯、 令你去反思同意识到电脑网络同生活嘅紧凑性咧。 嗯， 咁又铺咗咁多年近十年嘅电子货币迷之一样嘅炒风啦， 系 系咪？嗱，呢啲其实一路都系一个预警嚟噶，但系你有冇为咗呢个预警为自己做一丁点嘅保护咧？ 嗯， 或者你去为自己做一丁点嘅教育或者预备？令自己在未来一个新制度生活得更好是没有的、 嗯、 大部分人都说几时完啊几时拉晒他们回去还回一些东西给我们、 嗯、 是不是但是是没有人去想啊其实如果我现在习惯了用电子银包习惯了网上购物我愿不愿意翻转头 嗯 那所以有一些事情是必然会被淘汰 如果是咁样水平时代，即系我哋而家要去学习、嗯，除咗学习之外，我哋好多嘢都系未知之数噶嘛。咁你就话唔好再望之前嘅事啦，要望前面。咁前面系咪好先？ 前面系点嘅咧？系啦， 或者咁讲，唔好讲水平时代，唔好讲我哋旧年经历过啲乜嘢。 嗯， 任何人都系向前望噶啦，任何人都系未知前面系点噶啦。咁、 嗯、 任何人都系应该向住个太阳，好过背对太阳，应该系。面向光明，留翻陰影喺後面噶啦。咁、 嗯、 水平嘅特色就係話有幾樣嘢嘅。第一，自我意識會強咗嘅，原因係因為你獲得資訊嘅渠道容易咗。咁、 嗯、 你已經唔再甘於被教育咁簡單，以前就唔係噶嘛。我執個教育結論俾你。咁、 嗯嗯、 所以咧，我哋首先，譬如我呢啲家長咧，就會知道。 喂，我哋年代嗰个教育同而家呢个年代嘅教育系一定好唔同，因为嗰个小朋友嘅反应都已经唔同。 嗯， 咁呢样嘢就系话系咪要改革咧？个改革系朝住乜嘢去改革？用家行先，定系话嗰个主导人行先咧？嗱，呢个要值得斟酌。咁譬如我哋讲紧人啦，譬如我哋呢做咗半世人，横跨两个时代。我怎样即是这些老饼由旧人士那里走来前面那里呢，都要去想、哦、喂，你是不是还是那么坚持数大饼数银子的生活呢、 嗯、 如果你说人类社会这么计的，喂，已经不是奴隶受年代了，不是你执他什么他听你什么，而是说他在你那里听完你番说话，他上网三分钟就可以去找另一套理论去 佢話翻俾你聽， 或者推翻你嘅嘢。 唔係喎，呢、這個蘋果唔係咁嘅喎。 係啊，嗱最簡單其實有個實例嘅。以前我哋上堂咁聽坐喺度，真係一個眼盲咁樣，老師講乜，老師好犀利啊咁樣，咁就信咗老師神咁嘅。但係而家譬如我小朋友網上上堂，喂佢哋唔係蠢嘅，老師問個問題，隔離等到部電話自己上網揾答案。 嗯、 所以当老师说哪个识的举手，全部人都识。因为老师问完他隔离已经有答案，还要是老师需要筛选，就是我要个长答案定短答案。 嗯， 那个教育模式已经完全不同 了。 嗯，那这样教育出来的下一代十年二十年还有、哦、现在他们跳出的模式就不用毕业就做事了 slash 嘛。 嗯， 我可以 student slash 我是 CEO 的嘛、 嗯、 所以就可能十二岁他一边读书一边搞一盘生意的了。 唉，这个我之前都成日听到彭晴，即是成日啲新闻讲，直情外国咩七岁的时候就已经自己卖糖，一路读书一路自己卖糖，卖到赚第一桶金， 赚到盆满钵满添。 系啊，读紧书已经有了。 所以其实他会觉得就是话、我在个制度入边，仍然我要去符合个社会制度，我要坐喺度上十几粒钟堂。十几年堂，然之后你的身份是我老师，但其实不代表我识嘢少过你，或者我的社会营运能力低过你。咁大家点样中间仲有一份尊重，或者系仲能唔能够透过教育去行使一个叫绝对的管理权呢？嗱，呢样嘢又系反思。 嗯、 所以我哋喺未来水平会发展成点呢？当然有一套学说去话俾大家听。 咁嗱，真系啦。唔好淨係諗自己先，唔好淨係諗香港先，即係個世界。因為阿莎咧頭先講一樣嘢，我之前講一樣嘢好緊要嘅，莫莉就係、是、因為水平年代嘅時候咧，舊嘢唔好諗啦，向前諗就係一啲新嘅、全新嘅面貌啊，自我意識好強嘅事情咧，即係大家都會要認識啊，嗰個宇宙發生緊嘅嘢。所以如果係咁嘅話，個世界會變成點咧？到底嚇 嗱、嗯，如果我哋講一啲即係用舊思想俾個答案你先啦，舊思想就係、是。好盲目嘅，几时会好，或者几时会定落嚟？咁呢个旧思想，咁我哋讲紧呢件事咧，大概需要最少三年去形成一个初型，大概系由而家数起三年啦，由而家数起七年去成为一个有生命力嘅发展，十年先定型。所以我哋嚟紧都有心理准备，就系未来嘅一个十年咧，唔好有太长远嘅计划啦， 吓、 即系 我哋谂嘅 一个弹性。啊，或者咁讲，我哋谂嘅嘢咧，要系横向啲、阔啲，尽量去涵盖唔同嘅层面。嗯、但系我哋嘅计划就暂时唔好企图去逾越太多嘅层次，个、 嗯、 纵向要缩短，个横向要扩阔咯。 即系俾多啲选择性自己。 系啦，所以近呢几年啦，譬如我哋话2015-2016年开始咧，喺欧美咧就好兴 slasher 呢个词汇啦。咁、而佢哋嘅年青一代的而且确系咁样生活紧啦。咁、我哋嘅香港其实亦都有一群好叻、好精英嘅孩子咧，都已经系咁样生存同埋生活得好好、而且好叻噶啦。如果喺我哋双儿时代养出嚟嗰群懒人咧，就会觉得哎好烦啊，好辛苦。但系新嗰代其实佢哋就无时无刻都系咁。弹住吉他做功课啊，上住网，一方面同做功课，一方面同人哋打紧机。佢哋根本个脑就系咁样喐紧，被训练成咁样。咁所以对于我哋话哦，两年三年会点？对佢哋嚟讲唔紧要啊。反而我唔明点解你成日要我谂定我十年后系点？ 因为我哋系咁啊嘛， 系咯， 系啦。咁但系其实可能佢哋先至喺水平世纪生活得好。咁 你明唔明我唔明咯，咁样系咪？咁呢样嘢系第一代沟啦，第二就系旧思想同新思想嘅分别。 嗯， 咁样，所以如果我哋话未来嘅世界好唔好咧，其实就如果你企喺旧思想度谂咧，你就十年都唔稳定，一学眼泪。但系如果你喺新思想度谂咧，咦，系我发围嘅时间咯，我理得你班人仔旧时个地盘得得几靓啫，一晚就摧毁你啦。 嗯， 我呢度分分钟。我搞个 app 出嚟，如果一下中咗嘅，我一晚爆红啦，系咪先？ 哇！即系啊，即系旧友嗰度真系要掉咗佢先得， 系咯， 咁系。 所以如果你用旧思想去谂个世界系难看嘅， 系。 但系你用新思想去谂咧，其实咧，你唔需要话读饱诗书，一定入名校，然之后我后面赢点样赢在咩起跑线，唔使嘅。其实你知唔知人哋需要啲乜嘢？你对唔对应到个市场够唔够快？ 嗯，真系有趣啦。总之总结嘅话就话唔使旨意谂翻翻去以前啦。 吓， 即系而家我哋要适应一个新嘅年代。如果喺呢个水平年代嘅话，2021年都系新嘅一年啦，系啦。咁对于譬如话香港啊，甚至我哋系啦个人方面咧，系啦喺水平年代，其实会有啲咩嘅影响咧？我谂呢个大家都想知嘅。 系嗱，而家咧，其实我谂我啲行家都会系同一个答法噶啦。大家依书直说就系话。除了好似以往我哋讲紧嚟紧一年十二星座嘅运程如何之外咧。我哋仲会有甜品嘅，个甜品就系话，喂喺一个新嘅运啊，新嘅世纪运入边，你同时要兼顾啲乜嘢？等于而家有啲中式玄学家就话，除咗你喺辛丑年要注意啲咩犯太岁之外，喂就嚟就会踏入个九运，你使唔使转电话号码？使唔使换车牌号码？咁我哋要有一啲叫。长远的资讯会俾埋人哋 咯，喂，值得讲啊！翻嚟真系了解多啲啊，同阿莎拉 系啊，咁我哋而家先听一节新闻啦。咁大年初一转个头，莎拉就会话俾我哋听，到底香港啊，同埋我哋自身啊，个影响又系点？又好定唔好呢？ 好啊。 今日其实听过呢啲贺年歌几多次咧？ 我想大家都唔会数啦啩，因为个脑已经不停转紧啦。 唔紧要啊，咁样先够气氛啊！ 我哋决定继续洗脑， 唔使洗脑，我中意多啲开心嘢啊！ 啱啱听过系 Boys 同 Twins 嘅《四喜临门喜迎春》，转个头翻嚟继续有莎拉喺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24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18宗是本地感染，其中9宗源头不明，初步阳性个案大约有10宗。新增源头不明个案的患者包括3名工程师，有工程师曾经到何文田中校街地盘工作，地盘需要关闭。部分源头不明个案患者住的大厦需要纳入强制检测，包括尖沙咀美丽都大厦、马鞍山锦丰苑锦兰阁、元朗安乐路苑东发展元朗大厦、石硖尾村美影楼、九龙塘映月台 B 座和广福村广治楼。政府早前表示，如果疫情没有重大变化，年初七起部分处所可以重开，食肆堂食到晚上十点，但是食肆员工要定期检测，食客要扫描安心出行二维码或者登记个人资料。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说，如果全部市民都合作，相信业界工作会更加容易。他又说，扫描安心出行二维码之后，资料会留在市民自己的电话，不会送往任何一个地方，使用程式记录行程会较为清楚，万一确诊亦都有助当局追踪。被问到政府会不会再做封区行动，陈肇始说，当局会继续评估不同地方或者大厦的风险，考虑是不是有需要再做。他说，不同检测策略会找到不同数字的确诊个案，当局必须多管齐下做事。食环署初步估计，年初一在全港15个年花销售点共收集大约83公吨垃圾，其中在维多利亚公园的年花销售点收集的垃圾大约有11公吨。发言人说，承办商在各个年花销售点合共收集大约33公吨的竹枝、1.9 公吨的木卡板、24公吨凋谢或者未出售的花卉和0.7公吨的发泡胶。所有的物资都会由环保处或者环保团体安排作循环再用，或者捐给其他团体和人士使用。食环署动员129名员工和调动27架垃圾收集车和水车，清理维园年花销售点的垃圾，其余14个年花销售点由外判承办商负责清理。警方以涉嫌刑事毁坏拘捕4人，怀疑他们破坏深水埗主教山蓄水池工地的铁丝网。工地的保安朝早近6点报警，警方到场拘捕3男1女。蓄水池平整工程去年年底被叫停，食环署、水务署之后展开食水减压缸临时加固和整理工程，地盘范围被铁丝网围封。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1,401点，跌2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906点，跌10点。 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753， 日元 105.1， 瑞士法郎 0.894， 加元 1.276， 人民幣 6.431，英镑对美元 1.38， 欧元对美元 1.209， 澳元对美元 0.77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718。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815.11 美元，卖出 1815.88 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1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展望年初三和年初四大致天晴，日间温暖，下星期中后期朝早清凉。现在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 8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今年春节，市民应政府的呼吁减少聚会，但大家仍然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向亲戚朋友送上节日的祝贺。新一年是金牛年，牛象征勤奋坚毅，我相信只要大家努力打拼，香港一定可以再创高峰。我祝大家和气吉祥，事事顺境，身体健康。 2021情人节，听首情歌最 sweet。 波成，爱你的家人你会怎么做？ 爱要讲出口。 你会讲啲咩啊？ 讲一啲关心嘅说话啦。 你会点关心佢啊？ 阿妈，你都几十岁啦，记得要身体健康，多喝水啊！听唔听到啊？ 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情人节快乐。 敏感时刻，闲情； 敏感时刻，新年特备节目； 新年 水平时代， 十二星座 新趋势， 星座新趋势。 第二部分的敏感时刻啊，咁啊有彭晴啦，有茉莉啦，今日我哋趁住大年初一啦，系啦，咁啊大家喺度讲紧嗰啲即系生肖啊、吓风水啊等等嘅时候咧，我哋今晚嘅节目讲啲新嘢，请阿莎拉讲下水瓶时代， 希望唔好闷亲大家。 唔系我， 我觉得值得听 新嘅嘢，即系认识都要多啲时间。 系啊，因为始终新年啊嘛。 系啊，系啊，同埋咧，即系我觉得大家都好即系关心啦。咁啊，当然就系嗱，呢啲我哋嗰啲占星啊等等呢啲资讯啊，俾大家可以作一个参考啦，俾大家认识一啲新嘅事物啦，去多啲去理解呢个世界发生嘅嘢，咁去。又睇國際格局的轉變又會怎樣呢？係啦，哎，我要問翻啲好老土的問題添，係啦。 我希望我答得到，因為我咧都幾政治渣渣嘅，對我嚟講有點失落嘅，就睇唔到阿侵侵喺個台度發癲。你知冇咗周星馳，再冇埋侵侵，其實生活真係幾悶。 用另一種形式翻嚟啊嘛， 係我期待啊，所以我希望大家唔好搞佢搞到咁深啦。咁我哋都仲有笑片睇。 系啦，咁如果系咁讲嘅话，就成日都讲新嘅，即系现任嘅总统阿拜登啦。 系 又好定唔好咧？ 小木偶，唔系嗱，每一个总统咧，其实都系一个小木偶嚟嘅，佢靠嘅系后面嘅团队咯。咁我谂，如果我哋细心啲睇到，就系、是。在他們新舊或者甚至乎由投票的過程開始，你都看到其實個司法界的取態，那你就會知道其實根本上是順勢而生的這一位總統。那未來他所想執行的事，其實都會是這一班司法界或者團隊所想執行的事情。 嗯， 那當然其實爛船都有幾根釘，雖然全世界他都算是一個窮的國家，但是你知道窮不要緊，最重要發窮惡的嘛。他那些窮惡就是發得好嘛，所以他仍然是強勢，他仍然是可以有好一段時間呢 去舉足輕重。咁當然其實呢個世界咁多大國係咪先？我哋國家都強㗎， 梗係啦， 一樣係舉足輕重㗎嘛，係咪咁講先？咁好多人係關注究竟，喂，佢上咗 friend 我哋定 unfriend 我哋先？ 係咯， 我話俾你聽，其實應該冇人 unfriend 呢個遠東嘅大國㗎。 嗯， 你明白嗎？因為如果我哋撇除所有政治好或者所有文化生活文化嘅嘢好，仍然係有一個經濟效益出緊嚟，呢個先係最重要。我人就好單純嘅啫嘛，有冇得食先？ 嗯， 就係咁簡單。 所以 就係錢啊， 係啦。喂，但係 Tesla 成間廠喺上海啊，大佬真係。 但係當然其實我 啱啊， 所以但係我哋又唔能夠話即係經過過去嘅一個教訓啦。如果我哋所有即係生產力係集中於某一個板塊咁計啦，唔好話國家。咁出事起嚟就真係出事嘅噃，係咪？咁所以可能大家要去喺入面攞到經驗囉。我哋係咪真係生產力好、創造力好、咩好，淨係集中喺一個板塊呢？咁呢樣嘢呢，其實嚟緊做生意嘅人都要考慮啦。 咁如果係啦，莎拉，如果嗰、個林寶淨係講美國啦，係冇錯，即係整個國際嘅格局喺呢一年裏面，喺水平年代進入水平年代嘅話，即係其實好明顯就係好大好大嘅轉變，係嘛？包括權力嘅分布啊、地位啊、經濟啊、實力啊等等， 係嘛？未來仲有一個十年嘅變化，如何搶灘都好講，大家點樣去做一個決定。咁但係如果我哋講緊而家叫做稍稍回氣嘅呢個階段，但係遠遠都未能安定嘅呢個階段咧，其實仍然個實力啊，或者是个资源呢，都是某几个国家是集中啲嘅，冇办法，呢个天命嚟嘅。咁我哋其实都会已经知，唔需要点名。咁至于佢哋其实好自然亦都会联手行出一条路嘅，呢个唔系话阴唔阴谋论，而系话有互联网就有世界村嘅啦嘛。咁所以其实如果我哋作为一嚿麻瓜咁计啦，亦都干预唔到任何行政咧，其实好简单，呢几年唔知点就睇大势得噶啦。 喂，疫情啦，大家都关心啦，水平时代咁。疫情的發展繼續會怎樣呢？ 繼續是這樣，即是大無事 V 型反彈。 V 型反彈，哎呀，即又來第幾波啊，第幾波啊，這樣那些。 所以我們不如就學識與它共存。是啦，即是如果你經常執著清零清零，或者是我怎樣可以令到件事沒有了，其實你無形添加了個壓力給自己。我們知道這個是不能輕率的。不要说太过平添太多的压力而引发第啲嘢发生啦，第啲精神问题发生啦。咁呢样嘢咧，其实系好多人忽略咗，大家仍然系顾住个口罩。咁但我可以话俾你听，冇咁快清到。就算讲紧睇翻个星运都系上上落落，唔系一个叫做绝迹嘅状态，甚至乎唔系一个叫做。喂，有粒藥食完就冇事 的狀態，即打完針都要繼續警惕，係嘛？ 係，咁所以其實大家都明白啦，以往啲針藥幾耐先走到出嚟？ 係啊， 係嘛？而家就算科技幾發達，一年喎，係咯。咁所以如果係咁嘅話，不如簡單做好自己嘅部分。咁其他嘢咧都係交翻俾專業人士去做啦。 即係話其實喺呢一個水平年代，嗰、那個疫症都仍然會繼續。 我哋而家所面對最強嘅病菌，譬如喺預言啦，喺占星入面咧，似乎咧我哋都需要兩三年嘅仗，打兩三年嘅仗。 嗱，聽到莎拉咁講咧，即係話有好多嘢都可能網絡啊咁樣。頭先都講就話，我哋甚至乎而家成日睇啲小朋友都話，哇，佢哋好冷漠噶，佢哋已經唔識得點樣同人溝通噶啦。如果言下之意嘅話，咁會唔會即係人與人之間，其實全球啦，我哋都會越嚟越孤獨啊，唔需要再係群體嘅生活啊咁咧？ 我好喜歡這個問題，不過我也想回應你，如果當你看這些年輕女對著 Mira， 你覺得不冷漠？ 是啊， 唯獨是還有寒星， 是很鬼warm的，你知不知道？所以呢，其實人呢，那個溫感仍然在這裡，但是你怎樣去刺激它釋放個溫感出 來？ 如果你繼續是人的自我意識強了，但是你要我继续做一只奴隶兽，我梗系睬你都傻啦。但是如果你尊重我嘅想法，或者系你理解我嘅需求， 其實我的温感是會自然流露出來，這個是人性來的， 即是作為我們這守舊派來講、其實都看到現在很多的轉變，但是、我們都會彷徨，有沒有實體一點的東西可以告訴我們聽，令我們可以好一點呢？ 簡單地說，我幾乎對每一個客人都去說的了，你嘗試去學習，不要計劃太遠，咁你就會少一啲壓力。譬如以前啦，我年輕嗰啲，一諗咧就諗份工，死啦！我做咗七年咋，我都未夠十年。而家可能嘅，我做咗兩年就轉工，或者嚟緊就係一年就轉，甚至乎我唔轉唔緊要噶，我去出邊搞多飯。咁所以咧，你咪去諗你點樣喺工作同埋金錢上做一個平衡先，唔好大安置諗住邊一度可以俾到一個十年大計你嘅。咁之後我都要去增值。人去適應人哋嘅變化，要有咁嘅心態咯。 係，咁有冇話啲咩行業嘅發展啊？係啊，喺呢個世界裏邊嘅喺呢個世界巨輪轉變底下，又會好啲。我不斷咁樣聽阿莎拉你講，都係好似睇到啲 電腦 科技啊，係嘛？ 我最弱嘅 呢啲， 我都係啊。 睇到呢啲發展喎，似乎有。 算啦，我哋唔好逆人啊！我哋最弱嗰啲咧，係啊，唔好話俾人聽做電腦人，我哋永遠做唔到。所以咧，嗱，我哋做到嘅乜嘢咧？嗱，其實科技啦，電腦啦，一定係大趨向，就我諗任何人都知道。但係除此之外，仲有啲咩生存空間呢？咁樣咁，但係咧，如果十年咁計嘅，我哋咧會知道人同人喺呢個轉變中，好容易出現一個叫做心理唔平衡嘅狀態。所以其實一啲人性啊、社會學啊、心理學嘅呢啲咁嘅需求咧，係有嘅。一啲跨宗教研究嘅嘢咧，系需要嘅，因为我哋已经系唔再好单纯咁样，你话俾我听，我信，然之后咧做啱就上去，做唔啱就落去咁简单。我哋知道唔系咁简单。每一个宗教都有佢嘅特色，令到你不能否定佢嘅存在嘛。咁点样将佢系跨宗教而变成一体呢？其实呢一个研究喺心灵上，人类系需要嘅。咁所以我諗係我哋要朝住呢個方向去進發咯。咁呢啲工作咧就會係除咗嗰啲絕對電腦以外咧，喺個社會有生存空間。 咁去翻傳統嚟講啦，我哋邊一類人會較好運咧？問翻一啲我哋傳統人嘅嘢， 邊一類人啊？ 邊一類人？ 男人定女人定係咩星座？ 如果 星座啊簡單啦，星座就當然係風象星座啦，因為風象星座你嘅思想會比較。貼合嗰個叫大時代嘛， 風象星座即係 咩星座 啊？譬如我哋話天平啦，水平啦，雙子啦呢啲。 天平、水平、雙子， 因為佢哋本身都 係 我從來都睇好你。 好嘢！點啊點啊？呢啲星座嘅人又點啊？ 嗱，因為咧本身佢哋跳脱啲嘅，佢唔執著去穩定嘅。嗱，譬如我處女座咧，其實我係有啲迷失嘅。你知道我呢啲唔好話 plan 今年我 plan 埋下一世嘅，大佬 咩色嘅嗰啲土啊 土啊，咁所以咧，其實我哋講緊，如果本質上你都係即使學人計劃，但係你都唔會執行計劃嗰啲咧，就啱。 哦，即係成五時花六時變嗰啲， 你覺唔覺？你同佢拍咗一年， 咁又唔係好 OK 嘅。 佢有計劃，但係佢必定會。執行計劃咯，即 係 佢會改變佢嘅計劃， 即係餓咗你先，咁樣跟住然之後做。 係佢又唔覺得改變計劃係咩罪惡咯， 因為慣咗。 我會剪下帶走咗去揾資料嗰啲人嚟㗎，揾下資料突然間 就係。但係因為就係呢一類人就好容易適應個環境嘅改變，係咪可以咁理解？ 嗱，譬如我哋逆向啲啦，講翻我呢種處女座啦，我會計劃，然之後我改計劃，我有罪惡感。我覺得好似陪我一起做一輪那些，我怎麼跟他交代呢？我自己付出了這麼多努力，我是不是浪費了呢？我應不應該改變計劃，我就慢了人三拍了。但是可能我對面那位啦，他就可能我昨天計劃好了，我聽天的起心肝做，但第二天說以莎拉，我今天搭巴士的時候我想了第二樣東西，我都是做第二樣東西，他未必錯的，因為他可能就是他的所見所聞令他改變他的計劃嘛。他覺得雖然我都好抱歉，大家同事陪我做咗一啲嘢，但係我想創新，其實我都係為咗件事好嘅。咁佢可能就係跑咗出嚟嗰、那個。 哦， 土象星座包括啲乜嘢啊？同埋 哦，土象星座咧， 處女之外， 處女啦， 金牛 同埋山羊， 山羊係啦。咁呢啲點咧？呢啲死硬派嚟嘅喎，好 stubborn 嗰啲啊，係咪啊？ 嗱，好彩係乜嘢咧？佢死硬派得嚟，唔需要做帶頭嗰、那個， 我係跟大隊嗰啲人嚟嘅。 所以咧，其實佢自己咧係會有一個叫做。在家裡典藏典籍的，但他未必要孭鑊和孭肥，在心理上需要作出平衡的。但我們說相對地比較難搞的那些呢，其實就是、火象。 火象、火象是什麼星座呢？ 如果火象呢，我們說的就是白羊、獅子和人馬、因為其實呢，第一他又獅子行在前面你都知道的， 領袖來的， 即或者是我不是真領袖，但我都要行個領袖風的。 是 人馬呢，就我不做領袖不要緊，我做我人生的領袖、 嗯、 我不管你不要緊，我管我自己、嗯、這樣。那白羊呢，就是說我老闆都要聽我之笛、啊、 就自己最大。 所以呢，其實這一些呢，他們在個新時代來說，他們的壓力又大，他們自己又未必轉得切件事啦，咁、 哦、 有時候咧就會覺得好似同個大氣氛咧有好多抗拒，同、 嗯、 埋人好得意噶，你個自信心有時嚟自你對、工作或者行業環境嘅直覺力啊，直覺力嚟自咩咧？就係、是、你長期浸淫翻嚟記憶喺嘅，即係個細胞記憶。咁佢當個環境嘅逆轉，佢失去咗個直覺力，冇咗個自信咧，佢唔識做決定，係、 嗯、 啦。 最後土象星座啦。 土象 講咗啦，唔係水象， 係啦，咁我哋咧，如果我哋講翻個水啦，咁就包括係巨蟹、天蠍同埋雙魚啦。咁我哋頭先講緊，譬如剩四個元素嘅排行咧，其實比較好係風啦，第二就係土啦。咁其實咧，第三咧係水，最差係火。火我哋頭先講咗，水咧其實點解會同風係 friend 唔到咧？好簡單，感性同理性啫嘛。 哦，佢哋係感性， 即係嗰只。我挂住间士多，但系佢执咗，从此我食唔到孖条咁样样。咁、但系其实咧，咁佢听日可能都会去即系便利店度买雪糕嘅，无他嘅一时嘅感触啫咁样。咁但系如果我哋话喺个工作入边，佢觉得其实咧，我好中意我呢个同事，但系佢走咗，我而家翻工真系觉得唔系几开心咯。咁样。 即係佢好懷念嗰啲舊嘅日子啦，舊嘅人、舊嘅事物。 所以咧，佢可能喺一個新嘅圈子入邊，其實好得意。嚟緊啦，就算我諗娛樂行業咁計，你哋咁計，都會發現，咦，好似長工係會越嚟越少嘅。我哋可能節目咁計嘅，都會係啊嗰、那個時候要咩節目，咪擺多啲落嚟咯。咁未必係會有嗰啲，喂，我哋大家喺度浸咗幾十年，大家又同事又做埋同一回事咁樣。嗰樣嘢，咁水象嘅人咧，佢哋就有機會喺呢啲情況下咧，會覺得我感情精神上失去支柱，而少咗工作上嘅推動力嘅。 哦，咁佢哋都要慢慢啲時間去適應先。 所以其實你諗下，處理心靈力量或者係重組心靈能量去爆發推動力嘅呢啲工作係幾重要？嚟緊個趨勢其實社會因為需要嗱，但係好得意喎。有咁嘅需要同社會能唔能夠提供呢個資源咧、往往就好得意嘅，未必成正比嘅。 大家應該最緊張嘅咧，就係呢一年嘅十二星座發展嘅咯， 亦 係 老規矩啦， 逐個星座嚟係 白羊先係咪？ 好啊， 係 啦、 啊， 2021年水星逆行底下啦，係啦，各星座嘅影響啊，或者佢哋發展啊，發生嘅啲乜嘢咧？ 哎，好啊，嗱，咁我哋或者講講白羊座先啦。咁、白羊座咧，其實我哋話白羊座分兩批嘅，35歲前一批啦，35歲後一批啦。 咁仔細而家 係點解咧？有啲唔係嘅。咁啱啱剛剛好咧，白羊座咧就進入咗一個分水嶺。咁、譬如我哋講緊可能讀書嗰啲就可能進入一啲升學啊，或者選校或者其他階段啦。但係可能如果你喺人生某一啲範疇已經有啲基建咁計咧，你進入分水嶺咧，其實變動就大嘅。咁所以咧，白羊座嘅朋友今年要多多注意，就係話你做每一個決定咧，其實真係要思前想後嘅。特別喺七月份之前，你如果譬如我想走人啊、轉工啊、移民咧，千祈唔好人雲亦雲，你係要細心諗過自己嘅真實需要先好做呢個決定啊。如果唔係，係會後悔嘅。係、啦。有啲嘢咧，即系唔怕嘅，遲少少都仲得嘅。但系咧，愛情運就唔錯嘅喎，佢反而咧係因為經歷呢啲咁嘅思考掙扎咧， 如果有伴侣的话呢，就会跟伴侣加强了沟通，那就令感情更加好。但是如果单身的人呢，也都可以是因为自己想变啦，去出去多了啦，就识多了人呢，那就多了机会。 金牛呢？ 金牛啊，金牛都不错的、哦。那其实呢，金牛呢，其实去年前年呢，都是属于在他心目中呢未入直路的。为什么在他心目中呢？因为金牛呢旧派嘛，咁其实今年咧虽然都未入直路，但系路向会清晰咗，会大约想知道自己点行，冇之前咁样兜兜圈圈噶啦。咁拍紧拖嘅人咧，亦都系因为路向清晰咗，联谊活动多咗咧，就有机会、哦。咁但系单身或者拍紧拖嗰啲咧，佢亦都系会容易咧，因为个生活啊直路啊出现咗咧，就会同侧边嗰个咧就喂你唔同咗嗰啲嘢。又或者我不同了，大家要重新磨合一个局出来咯。咁啊，跟住嗌 第二 个 星座系啦， 其实唔错嘅双子座。 双子座， 因为系风一族噶嘛，系啦，喺工作环境嘅气氛会变好嘅。呢度啊，讲紧。 哦，好咯， 你唔信啊？我唔信啊，呢个时势唔信啊。 系啊，希望系啦，希望系。 每一个环境都唔信，但系风象嘅人应该信，因为就算人哋坐喺垃圾站隔篱，你都可以坐喺花园隔篱咯。 哇， 明白吗？系啦，咁另外咧，因为自己心情好咗，或者要担心嘅嘢少咗咧，其实工作表现集中啲咧就会好啲嘅。咁如果我哋讲紧拍紧拖啲，我唔知道你系咪啦。咁其实咧个伴侣咧会因为你心情好咗，容易啲触摸咧，就 friend 咗嘅。咁但系单身嘅话咧，就对唔住啦，冇乜新机会。 哎呀，friend 唔到啦，我仲要 friend。 试下社交媒体移民啦。 系。好，巨蟹座咧， 巨蟹座咧，今年要面对好多变动，但系亦都会有好多新机会。咁但系巨蟹座咧，面对呢啲嘢咧会好犹豫嘅，成日质疑自己嘅能力。咁今年需要嘅能量就系要相信自己，样样嘢都试。卒之咧就系会试到一个啱自己嘅方式出嚟嘅。咁今年咧唔系定向嘅时间，系尝试嘅时间咯。爱情嚟讲咧，就要留意每个季节转换嘅时间啦。 春夏秋冬都唔同，要换 partner。 即是平均三个月换一次。 咁好。 点解咁讲，拍緊拖嘅容易嗌交喺嗰啲时间。哦、如果未拍拖就容易开始。咁、 哦、 所以又要注意返呢啲嘢。非常忙啊。不过其实呢，巨蟹呢，哇，十年一遇嘅呢啲机遇，平时好淡屎㗎嘛。 哦咦，即系有得发屎喎， 好稳定噶嘛，巨蟹啲通常 系喎，喂，恭喜晒啊！发咗屎嗰啲咁点啊？即系又要 发咗屎嗰啲咧，有脾气唔好发，对住块镜讲一次先，因为自己会情绪化咗、 好， 咁啊，讲下狮子仔啦。狮子仔咧，其实系好中意自己爆出嚟嘅。咁、但系好可惜咧，2021年咧就唔系爆嘅年份嚟嘅。咁要等到10月份之后咧，先至有自我发挥嘅机会。其实佢系冇发生坏嘅事情或者行衰运，只不过爆唔到咧，觉得抑郁。咁10月之后会好啲啦。如果感情稳定嘅人咧，咁啊冇问题嘅，继续快乐嘅。咁如果单身嘅人想揾新对象咧，可以喺工作环境、合作伙伴或者学校环境入边揾。咁如果我哋譬如讲紧处女座啦，处女座咧，其实咧2月份即系而家咁计咧，冇咩嘢会发生，但系3月咧会。有一个好大的转变，咁呢啲转变咧，其实系对处女座嚟讲咧，第一下会觉得唔好，因为处女座怕转变，但系我哋就会劝喻处女座，喂，唔紧要，去照去，然之后咧，你会发现原来系好嘅，譬如你觉得自己做唔掂，原来你做得掂嘅，譬如你觉得人哋整你嘅摆你嗰位，哎，原来唔系嘅，原来你喺嗰度仲更加好啊，出彩嘅，咁如果感情嗰部分咧？单身的人呢，今年行桃花。 咦 桃花 运可以留意一些认识了很久的朋友或者合作了 很多次的人咯。如果你说拍紧拖的，其实就反而呢就不要太八卦了。如果不是呢就搞到一些扭搞东西了。 哎呦小心啊。 开就开，小档一开就即刻嚟，卡拉 OK 攞晒牌，差妹赢亲几围台，搞笑有我咁精彩，三家多到五六合彩， 恭喜发财你是来，心想事成满意满载 ，Happy Chinese New Year，Happy New Year， 新春好运成逢我嘅最爱， 大年初一呢首歌应该够晒庆节啦，系咪啊？彭晴 够晒啦，莫莉恭喜发财利是来，你应该都斗唔少啦。 仲要佢系吴君如啊，就算唔听佢呢首歌，成日新年都一定播佢电影嘅。 系冇错啊，莎拉头先佢讲咗六个星座嘅啫噃。 系啊，因为特登引大家。 我唔系，系特登希望大家留意埋我哋年初四嘅特备节目。系啊，不过要提醒大家吓，咁啊，堪舆玄学节目嘅内容同埋嘉宾嘅言论咧，都唔系精密嘅科学嚟嘅，俾大家参考嘅啫。 所以咧，下个礼拜一大年初四咧，其实都会有埋莎拉喺度继续讲啊，关于水瓶时代，其余六个咧个星座咧，到底个运势会系点嘅？ 冇嘢嘅，真系想你继续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敏感时刻啫。 好，再一次讲，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拜拜，身体健康，拜拜。